第115集，写了首诗。 宫殿之中，顾元白品了几口茶，让田福生将火盆和灰烬收拾下去，又开始悠闲处理政务。历史上，光顾元白记得的干过这种焚烧书信一事的人就有两个，一个是魏王曹操，一个是光武帝刘秀。这两位巨士手下臣子因为局面不利于己，而向敌方送去了投诚的信。但他们胜了之后，在敌方府中发现这些书信后，俱都选择了在众位臣子面前将这些书信尽数焚烧，显示自己不再追究。这样做的好处很多，一是唯恐以后落到人心惶惶、互相猜疑的局面，二是此乃收服人心的好手段，高明还能体现上位者宽广的胸怀，三是顾元白打着的还是从这些豪强手里要回土地的打算。但现在内里还在发展，外头还有敌国虎视眈眈，这个时候顾元白应该做的是缓和皇帝和豪强之间的关系。他将京湖南和江南两地收在了自己手上，江南又是天下商人熙熙攘攘的利益场，又因反腐一事豪强们忐忑不安，在这样的时候就需要来个能维持安定的手段，做事要一步步来，目标也不能完全摆在明面上，这样才是最好，先软化他们的态度，平定他们的心情，使其信任皇帝，对皇帝彻底放下戒心。顾元白将茶杯放在一旁，在奏折之上批改出了一个龙飞凤舞的月字。过了片刻，侍卫长大步走了进来，朝着顾元白行礼之后， 圣上， 他欲言又止， 说臣刚刚出去，听到了一首极为精妙的诗，这诗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含义深远而合着音律，此诗为常语言常大人所作，臣打听了一番，听说是常大人这20几日来推敲出来的好作品。 好，念一遍来听听。 侍卫长给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，前四句还好，委婉而含蓄，用词生动而优美，顾元白只能隐隐琢磨出这是首吟人的诗。等侍卫长再朝下一念，他就沉默不语了。确实朗朗上口，确实精妙绝伦。顾元白越听熟悉感越重，他最后直接出言打断侍卫长，问道： 这诗是写给谁的？ 臣听说这诗名便是赠友人7月21日与薛九瑶夜谈。 顾元白一听薛远的名字，才知晓诗句之中的熟悉感是从何而来。他不由升起一股啼笑皆非的感觉，低头品了一口茶，将这无法言喻的感觉吞咽下之后，他才敲着桌子想了一会儿，问道： 薛九瑶如今如何？ 圣上的语气不便喜怒，一旁的田福生在侍卫长念诗时脸色已经怪异极了，此刻听到圣上的问话，他不由得又想起薛远曾经说过的那番大逆不道的话，后背顿时一阵发凉，忙低着头降低存在感。之前圣上去见薛远时，侍卫长带着兄弟们去为圣上办了事，他们当时并不在，后来回来了，那些被田福生警告过一遍的人也不敢就此事多说一个字，所以直到现在侍卫长还不知道薛远对圣上的不轨心思。 薛大人这伤已经比先前好上许多了。 哎呀，我的张大人呐，您别说了。 田福生眼皮跳个不停，他在圣上身边待了这么多年，也看不清圣上如今的心思。按理来说，薛远都说了那般的话，处死都是应该的，但圣上非但没处死人，还压下了这件事，可见对薛远的态度不一般。这样的事，他们这些做奴才做臣子的当真是掺和不来。 你是怎么想起去看他的？ 臣早上为圣上去探望太妃身体时，便在回程路上遇见了薛府的小厮，薛府的小厮就在念着这首诗，臣认出了诗中写的人是谁，便上前一问，说了几句话之后，就跟着小厮前去看了薛大人。 行刑的侍卫们人高马大，吃得多，力气也足，大板一落下来，肉都能打出一片淤青。按理说以薛远的身体素质，应当不会出什么事， 毕竟他那时即便如此，也还有力气能抓着顾元白的手，还能跟他说上那样的一些话。顾元白想到这儿，出了一会儿神，突然嗤笑一声，起身道： 走吧，朕出去瞧瞧，看看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 看看薛远到底是想做些什么。顾元白已经20多日没有见到薛远了，他忙于事务之中，也不会去想写其他的东西。这时听到侍卫长入了套，乖乖将这首诗念给他听时，顾元白其实有些想笑，被逗乐的一般的想笑。 薛远这手段真是简单粗暴地给自己造势。 他起身出了殿，带着众人在外围转了转，行宫大得很。顾元白转着转着，偶然之间也听到有小侍正在吟唱这首诗。这首诗已经被谱了曲子，加上点尾音字，整首诗有了不一样的味道。顾元白坐在凉亭之中，耐心听着草林之后洒扫宫女的轻哼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道： 黏糊了。 田福生没听清，弯腰靠近： 圣上有何吩咐？ 谱的调子黏糊了些，把诗位都给改了。 田福生不懂这些，却听出了顾元白的意思，他朝着洒扫宫女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询问道： 小的去问问是谁谱的曲儿。 去吧。 顾元白收回视线，从身边人手中拿过折扇，轻轻扇动了两下， 问他是从谁那里学来的。 是。 田福生应下，快步走了过去。顾元白感受着扇子间的微风，突然闻到了几分很是香醇的墨香味儿。他将扇面一转，就见上方提了一首诗，画了一幅山水袅袅的画。 这是谁送上来的？ 侍卫长上前一步，不太情愿的： 圣上，这是楚大人送上来的。 这细腻的笔触和内藏风骨的字眼，确实合了楚卫的形象。朕记得朕的生辰是在月余之后吧，现在就开始给朕献东西上来了。 话和字都好，顾元白受了楚卫这心意，他站起身走到凉亭边，往远处眺望。清风徐徐，不远处的柳叶随风而摇曳，顾元白的余光一瞥，却在树后瞥到了一角衣袍。顾元白沉吟片刻，神情微微一动，他收起折扇，转身出了凉亭，身后的人连忙跟上。顾元白踏下最后一步阶梯，就朝着那棵柳树而去。快要走到时，他停住了脚，左右莫名也跟着陪在身后。顾元白转身问侍卫长： 薛远那日的50大板打得严重吗？ 圣上，身子骨弱的人30大板都可能会被打死，即便是身子骨强健的人，轻易也吃不消这50大板，不死也会重伤。薛大人身子骨好，但也需要在床上休息2-3个月。 他该 国无法则会大乱，韩非子中讲过许多次君主的法事术的重要和关系，顾元白研读透了，法之禁止，薛远就不能为。即便他兜了这么大一圈，全都是为了留在顾元白身边。顾元白啧了一声，找出平整的石块坐下，指了指那些柳树，说道： 去瞧瞧那树后有没有什么人。 是 是。 侍卫们从顾元白身后跑了过去，谨慎地去查看树后的情况。顾元白转了转手上的玉扳指，还在看那处的情况，身后却突然有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： 圣上。 顾元白一顿，他转身一看，是笔直站在不远处一身黑衣的薛远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